关于这个检测甲醛的问题呀、确实有各种的手段啊。实际上大家呢装修完了以后一定呢要把这个房间呢晾一段时间再去居住啊，这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像甲醛呢它是属于无色无味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不好发现它，因此呢在装修之前我们要在各个环节呢都要控制住啊，以免呢这个甲醛超标。当然了，如果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大家呢想去检测一下的话呢，一定要找有关的部门啊，因为现在检测机构呢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家打开电脑以后呢各种检测部门都出来了，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就是公信力各方面来讲的都是比较好的，最好是国家的机构来进行检测啊。那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网上买来的甲醛的检测仪，那它的检测的结果是否呢非常的准确，这都很难说哈。当然检测结果显示是轻度的污染，好在还说得过去啊。那么像这样的房子呢应该说是不能够及时住进去的，还是要晾晒一段时间啊，为了安全嘛。好，我们再来看，说家居业呢是凛冬将至啊。那么今年以来，随着住宅成交下降，与之相关的家居市场呢是增速也明显的放缓。未来家居行业呢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有部分家居企业熬不住整体环境的低迷和竞争态势的家具，濒临的关门倒闭的边缘。但家居市场潜力依然存在，整体规模呢仍非常的庞大。总体的增量是可观的，而且呢城镇化率也是逐年的增长，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于家居行业释放出利好的信号。好，我们再来看，说装修污染除不掉，那么家家户户呢都有的这个释放源头啊。那么新房装修产生的甲醛污染是挺烦人的，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啊。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流传最多的是甲醛的致癌或者是诱发白血病，而最近一年一直倡导环保，一来呢是加装甲醛的危害太大，二来呢是癌变等不治之症的逐年上升，那人们的健康呢严重受到威胁。那么新房装修以后产生的甲醛污染对于人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么这还用说吗？这个对人体的危害的真的是确实非常大哈。所以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从根源上啊来把住这个环保问题啊，也就是说呢您买的一些建材材料啊，还有找的装修队，要跟他们一定要说好哈，在环保方面咱们是第一要重视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说传统的家居店的转型体验式消费观。近日呢记者也是走访了省城的家居市场，发现说省城传统的卖场呢正在积极的转型为家居生活体育馆体验馆啊，对自身产品呢进行了多样化的升级，对于店面进行了体验式的改造，将家居卖场由家居产品销售场所呢转变为综合性的家居购物体验中心。好，我们再来看，说11天2次橙色空气预警，今年冬天的雾霾大概又要来了。那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那黄色预警呢，这个措施于2018年的11月24号12时启动实施。那同时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也预报说，受不利的气象条件的影响，11月24号到26号，京津冀地区将发生一次中重度的污染过程。面对空气的污染，市场上净化空气的高科技产品又要再次回家，大家啊一定要多加注意。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日，是我们一起来说装修内容的时间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浩伟基业智能家居的雪饶。雪饶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这样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说新风系统，那么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些空调的内容啊。确实随着这个冬季的到来，应该说在北京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北京基本上都是有暖气的。不管是集体采暖呀、还是自采暖呀、可能暖气比较多哈，所以呢基本上咱们就没有这样的担心啊、也不怕冷了。当然了，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房子里没有暖气设备的，其实也有。 也有 啊，当然在南方就相对普遍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取暖的一些方式，那其中的可能就会出现空调。那说到这个空调，在冬季取暖用空调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冬季取暖用空调情况下的话，就建议咱们，因为空调的取暖肯定会特别干，干的情况下就是建议咱们开温度的，就开温度不要开得太高，开高的话，因为太高的话可能对人体的比如舒适度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好。对， 所以就是说因为开空调比较干，尤其咱们北方人啊， 对 这种干的是受不了的。 对 所以你如果要是开空调的话呢，我 建议加个加湿器。 对，建议加个加湿器，另外的温度不要过高哈。 对， 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白天呢不是特别的冷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断一断。 对 啊，这样的话呢也互相呢有一个这个休息的时间呢也不至于那么的一个是特别的费电哈。 对 对 另外呢可能也不至于那么干了。 对就是对人体的舒适度吧，可能是稍微好一点，就是说不要把温度，就是说有人特别怕冷哈，他把温度开得特别高。但是就是说因为空调的话，如果买空调咱们买那个就是说比如说保持一个温湿度平衡特别好的，咱们还好一些。但是现在有一些市面上有些空调的话，因为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的，可能它没有这些功能，那咱们用的话在屋里的湿度啊各方面可能都会流失，那对人呢比如说有些人就容易咳嗽，喉咙痛，因为屋里快干了嘛。对 那其实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谈到这个空调的购买上了哈。当然最早的时候人都买这种单冷的，因为觉得就是夏天用空调，是吧？ 对 实际上现在冬天呢有时候也会用到空调。 对过渡期还是要用的。 对前些时候呢暖气没来的时候，很多人家里呢已经用到空调了啊。 对 那现在的这个空调啊应该说都是智能化了哈。这个很多的内容呢原来我们都没听说过哈。你觉得现在买一个什么样的空调是比较合适的？ 现在空调的话，因为市面上有变频空调和定频的空调，这两种空调的话，可能一个是在节能节电方面，还有一个叫舒适度方面，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空调的也分壁挂空调和中央空调，是吧？所以它都不一样的，根据咱们的需求来选择的。 现在基本都是变频的，是吧？ 基本上变频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这是一个趋向。 而且刚才您提到那个。能够有这个什么，还有加湿功能的，还有这个能够使空气更加净化的，真的有些空调是打着这样的 一些这个概念性的东西的。 有有有，现在有些空调，比如说它可以净化 PM2.5 啊，它其实也是就是里面，比如说有那个过滤网啊，什么，甚至有一些空调，比如说它有纳米水离子啊，它能把空气中，比如说一些PM2.5 电解掉，然后下浮，然后基本上对人体就没有危害了。也有这一部分这样的中央空调。 那你断定这些不是概念性的，确实有实际的意义吗？ 有。 确实还是可以， 对的，有一些品牌是有的，而且是它的专利，对的。 因为呢，你像他这样的说法呢，一下他这个空调呢，就是它的身价就不一样了， 卖点就不一样， 而且非常贵哈。所以在这里呢，既然你像你们这个行业人士都说了，确实不仅仅是概念啊，有一定的效果，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其实也可以去试一试啊，有这样的一些空调， 了解了解一下，对， 另外这个空调啊，你买的时候要根据你家里的这个面积的大小来挑选，比如说1.5匹的啊，是2匹的啊，是等等的哈。像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怎么来这个选择买的空调的这个大小呢？ 第一个就是买空调的大小，有些人会有个误区啊，觉得空调可能匹数越大越好，其实不一定要说越大越好。然后选空调的话，也要根据咱们实际的面积的不同，比如说房间的保温能力。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层高，还有一个朝向，比如说有些房子朝北、朝南，还有朝西，它的可能西晒都不一样。像朝南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要配一个匹数稍微要大一点的。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咱们这个房间是要制冷，还是只要制冷，还是说我冬天可能要考虑到制热啊，显得的匹数都不一样。对。 所以说，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哈，他说他客厅里有40多米，然后卧室呢差不多有20米啊，说请问选几匹的空调？ 40多平米的话，肯定要至少要选择3匹以上。 三匹以上， 对，大稍微大一点的。你像20多平米的话，肯定至少1.5匹肯定是要的。对。 所以说，应该是这个两空间都应该有空调的。 对。 有人说了，那我客厅呢安一个立式的空调，然后我一些卧室等等就不用安了，这样的效果好吗？ 这个效果不好。其实一个是柜式的空调的话，它有送风距离的，比如说它的送风距离是3米，然后卧室的话一般就离咱们的可能客厅会稍微远一些。稍微远一些的话，那肯定它的送风距离肯定是不够的。最远的那个肯定是风是过不去，那这样的话肯定效果肯定不好。而且卧室的话，它是会有个私密的空间，你晚上睡觉肯定会关门的。就是在私密空间这一块的话，那基本上装一台柜机能带整个屋，其实实现是不太建议这样做。 对 对， 而且像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它比较费电啊。 对对， 就说它客厅里面会老会运转。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还不如说某一个空间啊，就有自己的空调的专属，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因为基本上客厅可能用的白天到晚上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睡觉那段时间的话，可能是卧室用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卧室面积它又小，不需要那么大的匹数，所以说基本上晚上你开启卧室的那个空调，比如说我就1匹或者1.5匹，它的能耗可能也就在1匹和1.5匹的能耗。对。 这个雪饶，你对于壁挂炉熟吗？ 壁挂炉 就是自采暖的 一点点 哈。好，这个李梅来问哈，他说这个壁挂炉采暖上班的时候，就这个壁挂炉的采暖啊，上班的时候家里没有人了啊，怎么来处理这个壁挂炉比较合适？ 没有人的话，你可以让那个一个低温运行 啊，低温运行， 对，因为要保存它那个管道里面的水不能，因为你肯定，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上班去了，我把它关掉了，但是按照现在北方咱们的温度的话，肯定是比如说0度，甚至有些冷的时候在-10度，那里面管道水容易冻裂，冻裂的话会影响到你下次再开启的时候，可能那个管道冻裂的话，第一个地管道不好，肯定容易。动的话肯定会把管道冻裂，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运行的话可能就运行会有故障了。对，水流不畅了，因为已经结冰了，冻住了呀。 好的，那看来呢，这位朋友是这个自采暖的啊，自采暖的这个壁挂炉。如果家里没人的话呢，最好别给它关掉啊， 最好不要 给它低温运行。 低温运行，对。 当然，除了那种比如说出去全家旅游去了啊，这个可能那也不行吧？ 那也不行， 比如十天半个月不在家， 也得低温运行， 也得低温运行。 对对， 否则的话，万一要。碰见特别冷的天儿，也容易冻坏的。 对对，也是容易冻坏的。 但有些朋友说了，我低温运行的话呢，可能会费点电呀，或者怎么样的哈。 那没办法呀，因为地暖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 它就可能就需要保存这样这个可能就是费点电， 嗯， 但是相当是一个保养一样， 对， 就像你的车一样，你长期不开的话，对车也是不是特别好的，嗯，对。 其实自采暖的朋友啊，有时候还有些苦恼啊， 嗯， 就是说他那个壁挂炉啊，或者说他那个设备啊，有时候不是特别敏感， 嗯， 比如说我今天的调到25度啊， 嗯， 或者30度，就总感觉呢它没有这个度数啊， 嗯， 屋里呢确实还是比较凉， 嗯，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设备的问题啊？ 不是，你这样，它比如说你调了是25度或什么之类的，那可能是水温的问题，所以25度。但是它流到下面的话，它会这管道，你看管道那么长，就是说，必要，比如说那个温度，水温的温度至少要到50度，45度到50度是一个正常的。 哦， 它会有个反射，因为那个地暖地幔上面有反射膜，反射膜它还有一个那个地板或者瓷砖。所以说它会有隔了一段距离，所以说水温的温度一般在45到50度，这是正常的， 嗯，明白了。因为我家里一直是这个接地采暖哈， 嗯， 我不太明白， 嗯， 所以刚才朋友在问， 嗯， 哦，你弄的25度什么30度啊， 嗯， 实际上是水温， 对 啊，你要是想让家里热的话，这个水温的温度还要高一些，像刚才您说可能达到50度啊或怎么样， 对，45度到50度是一个正常的，能保证屋里 温暖 一个需求的供暖的需求的，对，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嗯， 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 嗯， 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平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刚才有些朋友在问啊，说您提到这个变频空调， 嗯， 这个变频空调与这个定频空调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变频空调呢，第一个是它的噪音方面，因为变频空调它是一个持续一个温度，比如说它是在一个均衡的一个温度。定频空调呢，它是比如说它设定一个温度到达室内已经达到了，它就会停下来，压缩机它就会比如说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当它发现比如说探测到咱们屋内的温度又下降了，下降多少，它又会开始启动，压缩机开始启动。比如说它反复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是噪音可能会变大一点，第二个就是它可能会比较就。比如说你用的时间长一点的话，这样反复的启动的话，它肯定会比较费电一点， 嗯， 然后变频空调的话，它就比如说对温度的控制会变更准确一些，比如说一直恒温在比如说咱们屋内夏天在22度左右，它一直在这样就是说匀速的一个这样送风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别的人在里面屋里面就不会感觉到风一下子出来一下子不出来的情况下，那这个人是舒适度会更好一些， 嗯， 对。 所以说相对来讲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变频的是吧？ 对对对， 啊，这个而且变频的相对定频的要贵一些， 稍微给它，因为它的技术肯定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啊， 对， 嗯，那实际上大家在买空调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说法叫做空调的能效， 嗯， 啊是几级几级， 嗯，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能效几级是代表着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能耗一级，然后一级的话它肯定是比如说更超远超国家规定的它有个范围一个值，远超那个值的话是让它更节能， 嗯， 比如说能耗比如说能耗五，因为能耗有5个等级，有能耗一、能耗二、能耗三、能耗四、能耗五，能耗五的话相当是一个最低的，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相当它的技术各方面没达到的话，所以它的能耗就是它消耗电量各方面可能会更高一些， 嗯， 对， 哦，这个消耗的电量 对 是多少啊，就是用等级，嗯， 对对对 啊，用等级呢来表示啊， 比如说有些客户肯定说我额显一级能耗的，为什么它更贵，因为它可能技术各方面更高一些， 嗯， 就通俗来讲哈，就是说技术更高一些，然后它的就是说比如在温度的精准上面各方面控制更高一些，然后就更节能一些， 嗯，好，另外呢有些朋友说了，说确实我们家呢是没有暖气啊， 嗯， 所以呢我就开空调， 嗯， 说我前些时候开的时候呢发现我们家这个空调呢有一股味儿哈，我怎么办， 那就是味道的话肯定是空调里面有产生细菌异味，肯定是一个就肯定是平时没有注意清洁这一块，因为空调它不但出风它还有一个回风，回风里面还有一个滤网，滤网你肯定要定时清洁，还有它的散热片你肯定也要清洁啊，比如说有些人看中央空调，就拿中央空调来说，它会有个接水盘里面，比如说它那个水的话，就冷凝水排水的话，它可不可能就是说排得特别干净啊，比如说我使用一个夏天之后，我冬天不用空调，我过了一个冬天，我在第二天夏天再来用空调情况下，比如说我一打空调就有股味道，为什么？就因为里面可能滋生细菌了， 对 啊，有异味有霉味各种味道，你打开就散发出来了， 嗯， 那这样的话，所以说清洁空调啊，比如说清洁他们的过滤网啊、滤网啊，还有清洁接水盘啊， 还有清洁那个散的片啊，这些都就是定时清洁的，就用了一段，用了一个夏天或者用了冬天之后，你都要定时清洁。 嗯， 对， 实际上就是这个空调内部的一些结构啊，脏了。所以咱们需要清洁了啊， 对，要清洁，对。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感觉到好，比如说那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新风的事儿哈，你看看啊，这个空调，比如说你搁一段时间以后，它里面这个网子啊，这上面是各种毛啊、尘土啊，都特别的多哈，所以呢，这个空气啊，确实也是挺脏的哈，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清洁啊，如果这些东西要被人所吸附的话，就全进身。身体里了也挺可怕的， 对， 空调呢咱们可以洗一洗清洁一下，人要是真做到清洁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对对对、 啊、所以呢刚才我突然想到这个新风系统，确实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咱们弄一个新风系统呢也未尝不可哈， 对对对、 那下面的有些朋友问这个新风系统的事儿哈，说空调呢是分什么等级呀、还有一些什么变频啊、定频啊等等的哈，说这个新风系统它有这些分别吗？ 新风系统的话，一个是要看它的过滤级别，因为过滤网的话，有些过滤网的过滤级别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像那个过滤网叫 HiPi 过滤网 ，HEPA 过滤网 ，HiPi 过滤网级别过滤级别不一样，比如说有H10 的，还有12的过滤级别12的，甚至能达到14的，这过滤级别越高的话，它肯定就是说过滤的效果更好，还有一个就是新风系统里面还有那个一个东西叫前热交换芯。前热交换芯这个是特别是针对咱们北方的话，因为外面温度跟室内温度会有个温差的比如说冬天咱们屋里有暖气外面是比如说-10度，进来是咱们室内可能是20度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但是它那有些人会担心，那我外面-10度的空气不断的抽进来，那屋里不是暖气不是跑掉了吗？我温度不是流失了吗？那它那个作用就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就是那个叫前热交换芯。 还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前热交换芯有些品牌的话，比如说它使用2-3年，它那个效果就不起作用了，就是说它已经前热不，就是说比如说空气那个交换都交换不了了。然后有些品牌的话，它比如说它用10年以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选择的话，看这个就是前热交换芯还有过滤网，这两者都要看重的。对， 刚才您提到一个是过滤网，一个叫做前热 交换芯。 交换芯， 对 啊，前热交换芯， 对， 还有过滤网，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在北方一定要选择。因为新风系统还一个名字叫，还一个别名叫前热交换器。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咱北方一定要选择前热的，还有一个是叫显热的。显热的话就不能把空气比如说交换，在相当是外面是多少空气进来的，屋内也是多少的温度，这样的话就屋里温度就会流失了。一定要选择前热的，不能选择显热的。对， 是显热的便宜吧？ 显热的也不说它便宜，就是它的功能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 对对、 啊。显热就明显的显。 对、 啊、这个显热的咱们在北方不要选择， 对、 啊、 对对， 要选择前 热的， 全热， 对对对， 哦，就完全的全、 对对对， 哦，全热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全热的， 对， 那实际上这个刚才您提到一个网子哈、这个网子一般多长时间要换一次？ 基本上像它有个清洗，就是那个过滤网也可以自己平时也清洗的，就是说平时就是说不是说清洗啊，要清洁，清洁相当是比如说把那个过滤网起下来，咱们清洁表面上那些灰尘啊什么之类的可以清洁，但是一定不能下水，就去除 PM2.5 的那段过滤网是绝对不能下水的。就前段时间我有个客户，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拿去海绵拿去清洗再使用上去，但是过滤效果就基本上就达不到了。对，所以说那个 这个自己可以清洁吗？ 可以清洁，那个每个更就是新风那个机器下面都会有个更换过滤网的地方，就平时自己就像就可以拿下来，自己平时把上面一些大颗粒啊清洁一点，用吸尘器吸。对，但是不能下水， 不能下水， 不能下水。 比如说刚才您说了，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也拿下来清洁一下，这是 对对，最好一周一次， 一周就一次啊？ 对，因为北京的空气，北京的空气特别是像 前几天橙色预警是吧？啊，比如说浓度动不动就300以上的那种，你一个星期肯定必须要清洁一次。 嗯， 对。 好，那清洁还好说哈，就是手勤快点，咱们就多这个把它弄干净啊哈。 对对。 那一般这网子用到什么程度就要必须换了？ 基本上一般3到6个月肯定是要更换的。 3到6个月。 对对对。 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网子，价格怎么样？ 价格的话，就看你选择的品牌，相对品牌可能，比如说本身机器，这套机器装下来，比如说10000多块钱，它的立网可能也就几百块钱左右，比如说300到500左右一套啊。比如说你选择可能更贵的，它可能过滤网的标价可能要更高一点，对。 嗯，好的。另外呢，可能关于换不换网子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限定啊，和你这段时间整个空气的状况等等都是有 关 的啊。 都有关系的，对。 那作为我们家里人，吸这个空气或者你感受这个空气，它有异样吗？能感觉出来？哎呦，好像过滤的不是特别好，我要去换了。 这个怎么说呢？有感觉。我前几天就有个客户说，他说我这个新风刚装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小孩子就有鼻炎，而且就是说装没装这个新风，他那小孩就有鼻炎，那可能感觉都更明显一点啊。就是说可能发现最近空气好像屋里的空气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比如说甚至他的窗户上有时候之前装的时候看不到那个飘飘的灰尘，但是后期之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灰尘又出现了，就是说过滤效果就没那么好了感觉，然后更换过滤网，后期再看的话又感觉比没更换之前又好一些了。所以说有些是肉眼能看得到的， 是人可以感受到的， 能感受到的。对对对。 那比如说我安了这个新风系统以后哈，它的后期的保养啊等等的这些，我要注意些什么吗？ 保养的话，就比如说比如说定时你自己清洁一下那个过滤网，对，然后就是说使用的情况下不要有些客户，比如说门呐，我经常进出啊，大门经常进出啊，因为它新风是有个换气的次数的，比如说我一个小时把你整个屋的气换完，但是它比如说定时进出啊什么之类的，有事没事进出啊什么，那屋里的空气可能也会就是说达不到一期的那么好，对，因为屋里的脏新鲜空气可能一下子就被带走了，对， 那实际上安这个新风系统跟家里的面积哈有关吗？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屋子哈， 有关， 或者复式或怎么样，和一个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屋子安这个新风系统，它是不一样的 啊，不一样的，对，像那个比如说面积特别大，像甚至有些别墅，我3-4层的话，它肯定是建议是每一层用一台， 每一层用一个， 对对对对，效果更好一些，因为新风系统的话，它是靠走管道走到各个房间，你不能说我这么大一个房子我就用一台来带整个屋，因为家用的新风系统它都不会说风量特别大，因为风量越大的情况下它产生的噪音也会大，家用是不适合的，对，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说面积多大面积配多大新风，千万不要超了，因为而且新风的话它有个帕数，就是它送风的距离，你不能说整个屋管这么满屋的绕也不行，到末端就没有风了。 好的好的，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了哈。今天我们说了说新风系统啊，也带着说了说这个空调，因为有一些家里没有暖气的话呢，冬天可能要开空调哈，所以我们来说了说，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呢来自于浩伟基业智能家居的薛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收到了吗？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吃上了。我们最近啊收到不少的反馈，说海参哎真不错，我们牙口不好完全能够吃动。现在呢我们就花正常的买菜钱就能够吃上这个高端品了，太好了。 是的，这一次啊咱们的海参优惠可以说是前所未有，10块钱吃一头，价格上我想没有哪家海参可以比拟了。 好，说了这么多，赶紧告诉大家今天的福利啊，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呢是200克，有4-50头左右。